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68集，泡温泉。开封府里，众人也都从皇宫回来了，正在院子里喝茶。长孙飞燕没被收押，毕竟他穿了条夜行衣跑进皇宫，帮助众人抓住了他父兄，其他什么也没敢，真心是猪一样的帮手。这事儿众人觉得好笑，当事人可苦恼了，长孙飞燕觉得自己蠢到家了。这时就见外面众人回来，长孙飞燕一眼看到展昭抱着的小娃娃了，飞扑了过去。 莲儿， 小娃娃可算看见亲人了，哇一声哭起来。 小姑姑。 长孙飞燕将侄子接了过来，抱着哄，然后红着脸无地自容跟众人道谢，顺便跟展昭道歉。 对不起，是我没见过世面，大言不惭的胡说八道。 没事没事，习惯了。 庞玉和包岩都过来问庞太师有没有受伤，因为看到太师脖子上一大片血红，庞玉吓了一大跳。庞吉表示自己没事，然后拽着走过来的包拯。 哎，黑子，你可给我好好审审呐。 放心，自会问个明白。 说完，包大人对王朝马汉一摆手，霸气十足。 升堂。 说起来，开封府有一段时间没升堂了，最近都太平无事。公孙赶紧拿了文房四宝跟着包大人去大堂，包岩也跟去凑热闹。这次升堂并未对外公开，自然也没人围观，是一次秘密审问。长孙飞燕担心地站在院子里，抱着侄子急得团团转，包大人一会儿也要提审他爹和兄长，不知道会判多重。想来想去，他望了一圈院子里，求谁好呢？这里最大的官儿应该是赵普了吧。长孙飞燕也顾不得礼仪脸面了，去求正给小四子剥花生的赵普，求他说个情，饶他爹和兄长的性命。赵普笑了笑，对他努努嘴，示意他去求刚换好衣服从别院进来的太师。长孙飞燕抱着侄儿过去跪求太师。 太师，您大人有大量，请您帮我爹爹和兄长求求情。 我也是马上要有外孙的人了，倒是能理解你爹的苦处。你放心吧，我早就跟老包打过招呼了，这次可以从轻发落的。 这是个宽宏大量的好人啊，我们那么对他，他竟然不计前嫌。 长孙飞燕不愧是个单纯的姑娘，瞬间觉得世人对庞太师的诋毁都是错误的。太师看着那姑娘崇拜的眼神，怪难为情的。饶了长孙一家，这事情一定会被大肆宣扬，外界对他的评价会好很多。正好这段时间他外孙女又要出生了，他口碑好点，他外孙女这个长公主也口碑好些，又卖给了长孙家一个人情，可谓百利无害。太师哼着小曲儿就去厨房找吃的了。展昭坐下听殷侯说了派虫子去叫红九娘回来的事情，还提到了他背后的纹身。展昭愣了愣，一拍手。 对啊，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红衣背后那只火凤凰，这小时候总看到它，怎么就给忘了呢？ 总看到？ 那是，以前他们泡澡就喜欢带着我。 展昭说的随意，众人默默地看了他一眼，白玉堂淡淡哦了一声，随后不说话了，到一旁倒茶喝。展昭瞅了他一眼，跟过去喝茶。 又没关系，五岁之前的事情了，我都拿他们当娘的。你没跟你娘洗过澡啊？ 我没说有什么问题啊，你紧张什么？ 展昭嘴角轻轻抽了一下，伸手抢了白玉堂手里的杯子来喝茶。白玉堂无奈，又自己去倒了一杯，两人正边喝茶边大眼瞪小眼相互较劲儿，却听后边天尊突然蹦起来喊了一嗓子：“ 泡温泉！” 展昭和白玉堂回头，就见殷侯正示意天尊小声点。天尊捂着嘴，随后瞄了展昭和白玉堂一眼，眼神复杂，最后跟殷侯到一旁说悄悄话去了。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什么情况？ 包拯升堂审问了被抓来的一众黑衣人，为首一个大胡子倒是也很合作，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落在包大人手里好过落在赵普手里。原来这帮人都是在北部边境一带作恶的胡匪，他们这次纯属是收人钱财替人办事的，无论是绑架长孙记的孙儿，还是威胁长孙一家绑架庞太师，都是给他钱的人交代的。包拯觉得他想推脱责任，那胡匪却是一摊手，说自己并非开封城的人，甚至都不是汉人，如果不是有人指使，他连哪个是庞太师都搞不清楚。包大人问来问去，发现他应该没说谎，就问他是何人指使的。胡匪说那人蒙面，十分谨慎，说话声音也压得很哑，不知道是不是本生。另外此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应该满大街都是，从体型上也看不出什么特点，唯一能肯定的一点就是那人是个男的，而且不算老。包拯审了半天，没什么有用的线索，也有些扫兴，让人将这帮人都压下去。公孙整理了一下这一堂的记录，抬眼看包拯：“ 大人，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哎呀，老庞也不知道得罪谁了。”“ 我倒是觉得，可能并不是太师得罪人了。”“ 先生有什么看法啊？”“ 首先我觉得那人可能是经常入宫的大官，或者认识经常入宫的大官，起码他对皇城内部的人事环境等很了解，不然也不会知道只有长孙家的人才能够有办法从守卫森严的皇宫里将庞太师绑出来。”“ 哼，本府也这么想。”“ 另外如果太师是得罪人了，那直接派人杀了他，其实比绑架他要来得容易得多。”“ 可庞吉实在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为何要绑架他呀？不过他又是庞妃的爹，庞妃如今马上要诞下长公主，难道与这有关系？” 公孙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不过到了嘴边的话没往外说，而是看了看包拯：“ 哎，先生但说无妨，可是有什么发现吗？”“ 大人觉不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等庞妃生产完了，或者过阵子守卫没那么严密的时候，再在皇宫外围寻个良机绑架太师？虽然长孙很熟悉地形，但是去皇宫里绑人未免太过于冒险了。对方还说三天内就让他绑到人，就觉得他们好像很着急。”“ 包大人点了点头。公孙倒是注意到了被大家都忽略的一点，是显见得有些着急。这时大堂的后门被张龙赵虎打开了，听说前边已经审完了案的众人都跑了过来，想看看情况。公孙简短将经过一说，众人也有些失望，原来也只是颗棋子儿。“ 哎，老包，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这等于没问呢，过几天人家还绑我怎么办？我外孙女可快出生了。” 太师的话说完，包拯突然看着庞吉，一张大黑脸，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盯得庞太师直缩脖子。“ 看什么？怕死不行啊？”“ 会不会跟即将降临的公主殿下有关？” 庞吉一愣，庞玉也惊讶了：“ 跟我外甥女儿有什么关系？” “ 包拯摸着下巴想心思， 庞探师也摸着下巴想心思，随后两人似乎都想到了什么。包拯斜着眼睛看了太师一眼，太师则是似乎有些心虚又有些算计，眼珠子转了两下，包拯抬手啪一声一惊堂木摔桌案上了。这响动惊得庞太师一蹦，小四子也拍着胸口，吓得他小心肝砰砰跳，萧良赶紧伸手给他拍拍。众人也都惊讶地看着包拯，包拯伸手一指庞太师： 你最近干什么了？ 我干什么了？我不是每天都进宫陪我女儿？ 包拯双眉一挑，眼睛瞪圆了，那个吓人呢。众人忍不住嘴角抽了抽，难怪审案的时候只要包大人一瞪眼，很多犯人都老老实实招供，感情是吓的。 爹，你最近干了什么能让人绑架你的事情了？ 应该不想干呐。这个 你说不说啊？不说我抽你四十大板，你可能就想起来了。 包大人一把抓起桌上的令牌，太师一惊，捂着屁股： 你 什么你啊？ 包大人要拿惊堂木丢庞吉，包衍赶紧抱着他爹，庞玉则是挡着自家爹，边劝包大人冷静，边回头问庞吉： 爹，你究竟干嘛了？ 哎呀，我说。 太师一甩袖子，众人面面相觑，别说，包大人真了解庞太师。太师摸着下巴，似乎也想起了一些端倪。 可能是因为那件事。 哪件事？ 也没干什么。我最近除了照顾我女儿之外，还跟各地的织造和几个以前淘换宝贝古董的朋友打了招呼，说想给未来皇孙买几件礼物，他们手上要是有什么宝贝，就拿过来我瞧瞧。 这有什么问题吗？ 就这事儿？ 太师咳嗽了一声，示意还没说完。 是这么回事，这一段时间我还真找到了几件好东西，打算等娃娃降生了做礼物，但是前阵子突然家里闹贼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